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367集，狼子野心。詹府的院子里，天尊仰天打了个喷嚏，揉了揉鼻子，小厮子给他把脉。天尊伸手把他抱起来，掂量了一下，帽子稍微重了点儿。他又掐掐胳膊，掐掐腿，小厮子越发的肉乎乎了。 尊尊，茵茵呢？我想他了。 哎，大概有事情在忙吧。哎呀，家门不幸啊，还是我这样比较好，徒子徒孙干什么也轮不着我管。有陆风看着，落得清静。 什么家门不幸？ 家里出了个不孝儿啊。 哦，是不是因为争家产？ 天尊乐了。公孙在一旁笑小四子，这娃从小在村庄长大，倒是的确见过不少因为家里几个儿子争家产而打起来的。红九娘在一旁跟几个丫鬟一起挑花样子，貌似是准备做裙子。 魔公也没什么资产，孟清他自己就很有钱。 说到银子， 公孙将香玉和药玉的事情说了，红九娘点了点头。 昭昭之前倒是也说了，公孙先生需要的话，我多来几车香玉送来，你做了药丸好救人。 香玉现在市价很高，魔公没打算做一下这方面的生意。 一把年纪了，赚那么多钱干嘛呀？又不卖古董。 说完，接受到天尊一道凛冽的目光，红九娘捂着嘴笑，小四子同情地摸了摸天尊的胸口，以示安慰。正说话间，外头一个白色的身影跑了进来，进门就跪天尊跟前了，举着刚才天尊没买着的两个罐子。 老神仙您笑纳。 天尊眨眨眼，歪头看，就见正是抢自己东西的那个姑娘，包岩和庞玉也认出来了。小四子歪着头看了那姑娘一会儿，突然开口： 灵儿姐姐。 哎，这不是公孙家的团子吗？ 丸子， 严姑娘。 后头跟进来的展昭和白玉堂也好奇。 认识呢？ 啊，是同村的邻居。你又出去偷宝贝了？ 我偷的都是为富不仁的人。 公孙无奈摇头，严玲搂着小四子先蹭两下，说出了第二句小四子不爱听的话。 公孙坛子是不是又胖了？ 小四子撅嘴，鼓着腮帮子爬回天尊腿上，趴着生气。 公孙团子。 众人也无奈，小四子总是趴来趴去的，真跟个团子差不多。萧良将小四子拉到自己那边去了，省得大家欺负他。 其实胖乎乎的才好看呢，多福气，姐儿胖的可好看了。 既然是熟人，那就比较好说话了。严玲听展昭等人问他是不是偷了孟清家，还纳闷呢。 哪个孟清？ 展昭给他指了指路，顺便讲了一下内部构造。 哦，就那家孟府啊，我偷了面镜子。 镜子？是古董？ 这个不知道，不过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觉得能卖个好价钱，就顺回来了。 严玲将随身带的包袱打开来，取出了一面琉璃镜子来，异常的清晰，四周围一圈象牙雕的花边，精致又大气。 这是回骨镜 啊？可是工艺和汪灵春做的很不一样啊。 公孙翻过来调过去研究了一阵子，皱了皱眉。 这镜子比汪灵春那几面还要完美。 说着，公孙拿出小刀来刮下一些灰色的镜子背面的涂料，用药水测了测，药水瞬间变成漆黑。 哇，什么呀？ 剧毒，剧毒。 公孙赶紧把镜子放下，对众人摆手，严灵都快吓哭了，伸手给公孙让他把脉。 我中毒了没？ 公孙给他把了把脉，拿出银针给他驱毒。 你算是捡回条命，再吃两天你估计就跟汪林春的媳妇儿一样，满街杀人，然后再狂躁而死了。 公孙给他把了把脉，拿出银针给他驱毒，严灵吓得魂都快没了。 为什么孟青会有这东西啊？ 这镜子从涂料的干硬程度来看，起码有一年多的时间了。 那岂不是比汪灵春卖的灰骨镜还要早？ 你们说汪灵春的招会不会不是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有人教给他的？ 庞玉拖着下巴瞧着那面镜子，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也有可能那是谁教他的呢？孟青吗？ 孟青虽然有了这面镜子，但是家里并没有制造镜子的工具啊，而且他应该也不是很擅长这种手工的，应该还有其他人。 这东西的药性很强啊，而且与骨头弄碎之后产生的毒性又不同，看着更像是故意提炼出来的毒药。 对了，我偷这面镜子的时候主要还是被那个盒子吸引的。 说着严灵又翻出了一个十分精致的红木盒子来，就见上边寿山石表面雕工精湛，一个斗大的寿字。 这是给谁的寿礼吗？ 而此时就见展昭脸色刷白，一旁的红九娘和莫须也是一脸的震惊。 怎么了？ 过阵子是我外公大寿，我特意这段时间回来就是想给他祝寿的。 众人愣了半晌，倒抽了口凉气。 这镜子是准备给英侯的？ 给英侯一面镜子？ 外公房间里面保存着当年外婆留下的所有东西，外公偶尔会买一些外婆喜欢的首饰放在他的梳妆盒里，如果孟青送了这面镜子，外公一定会喜欢，会放在外婆的梳妆台上。 众人觉得心有余悸的同时也有些感慨，殷侯是个痴情种啊，这常情的。展昭的外婆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让殷侯这样的男人挂念了她那么久呢？莫须一拍桌子，气得说不上话来。 若是外公将镜子放在梳妆台上，多久会中毒？ 若是摆放在房间里的话，以殷侯的内力，少则15天，多则1个月，到时候他会失去理智，见人就杀。 那整个魔宫等于全灭，公主能把我们都杀了的。 他要是发起疯来，我要制住他就也得抵上条命。 我魔宫是欠了他什么了？他要这样赶尽杀绝。 姨不生气，年纪大了不好上火的。 这件事很快在魔宫众老之间传开了，孟坤这次很彻底的晕了过去。据说要不是公孙那两根银针一直扎着没拔出来，老头已经直接气死了。莫须索性叫人把孟坤送回魔宫，就当没这孙算了。众人都想不通，就算孟青恨白玉堂，或者他有什么野心，为什么要害殷侯，要害整个魔宫？展昭坐在院子里生闷气，白玉堂知道他想起来都后怕，就拍了拍他。 你猜会不会这孟青是个假的？ 嗯，就别安慰我了，怎么可能是假的？ 这时庞太师从外边溜达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紫砂茶壶，边喝茶边点头。 哎呀，吴老爷子太会喝茶了。 众人也觉得好笑，庞太师竟然跟魔宫众人都混得很好，称兄道弟不说，庞玉认了干爷爷干奶奶的他直接管人叫干爹干娘，爷俩一样没节操。到了桌边坐下， 太师将茶壶往桌上一放，看了看展昭和白玉堂以及在为案情困扰的众人。太师咳嗽了一声，似乎有话要说，众人都看他。 啊，我听说孟青要害殷侯和魔宫的事情了，老夫可能知道孟青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他的目的何在。 目的是什么呀？ 天尊这段时间肯定会留在魔宫的，于是一旦殷侯失控了，天尊不会看着他杀人，会阻止他，结果估计就是二老一起。 太师死字没敢说出口，因为白玉堂和展昭的表情有些恐怖。 可这事情一旦传开去，就是另外一种说法了，天尊和殷侯互相残杀，正邪两派必定再一次为敌。而这个时候一旦有一条线索能证明殷侯突然反常是因为什么人给他下毒所致，当然了，以孟青的心思应该会有个很好的嫁祸对象吧，这样一来到时候魔宫必定重出江湖替殷侯报仇。 众人都皱眉，孟青狼子野心其心可诛。 而同时香玉的价格被哄抬得很高也不是偶然，这就是魔宫之后成为江湖第一大门派的资本。 以太师的智慧，觉得孟青会嫁祸给谁？ 朝廷。 朝廷， 这也是他为什么将骨灰镜的做法透露给汪灵春，而制造出来了一系列的案件，死了知府自然会引来朝廷命官。只是他千算万算没算到开封府能人太多，还冒出来了个大情敌，于是一下子没沉住气，搞砸了整个计划。这小子智慧有限，只是颗棋子，这么好的一盘棋不是他走的，倒是给他搞砸的，应该还有幕后黑手。 太师高见。 哟，老爷子过奖了。对了，这事情啊，没准跟外族还有些关系。 外族？ 王爷你想啊，魔宫的实力一旦跟朝廷为敌，到时候还不得你出马对战吗？那可是两败俱伤的事情。谁有利？外族呗。 不止欺师灭祖，还通敌叛国吗？这孟青真的是假的吧？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